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罗明红。 哎，今天这个咱们聊的话题哈，是关系到很多人发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了。 这跟这个挖黄金一样， 给大家透露一个你绝对 啊，在家就可以挣钱了， 在家就可以挣钱。你想要一夜致富吗？你想要坐着挣钱吗？你想要挣很多钱吗？ 对着台电脑，然后就可以挖矿。啊、挖矿 放心，我不是拉你进传销的。 对，我们今天说的是、 这个、咱们这个新玩意儿叫做比特币。好，比特币其实这个东西这两天在新闻上大家应该看到了很多，很多人就说这个比特币，哎，那个币啊，那个两横那个符号哈，真的好像有很多人都问我说，哎，你有比特币吗？你看我这儿有一个，我说你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呢？这个比特币它不是一个实体的硬币啊。但是因为很多时候咱们在这个电视画面上或者报纸上方便说明的需要，大家经常会看到有个币的符号，然后有美元的这个两竖线。其实呢，比特币是看不见摸不着，它是存在于这个 异 次元空间网络当中。 我们还是别说那么玄乎，我就给大家没有听过这个比特币的人解释一下哈。其实呢，它是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电子货币。嗯，然后这个电子货币呢，其实我们大家经常以前，比如说大家会经常玩 QQ， 有这个 Q 币啦， 对，然后打游戏还有这个游戏币，对吧？ 但这个比 Q 币是高级的。 对，那这个呢，其实是由一个叫做这个中本聪啊， 传说中的人物， 是在这个2008年呢，他做了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是用各种各样非常复杂的这个密码呀，然后工作模式啊，什么 P2P 啊，这个算那个平台发明的这样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发行和账户管理的作业系统。嗯，然后呢，等于所有全球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来进行买卖，进行交易。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Vincent说到的，你可以自己来发掘挖掘这个比特币， 你可以用它来赚钱，这个是对于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实际的意义。好，这个简单来说，比特币跟我们比如说人民币也好，港币也好，美元也来好，它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它现在这个估值好非常的高 啊、嗯，好像 一比特币对一美元，这个是有公开的交易平台的。我看到在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最新的价格，4800人民币 啊，跌了。 对这个，但是它变动很大，但是一比特币啊，4800人民币。 因为我好像前两天前几天还是上个星期，我看到好像说。飙到有最高飙到6000多， 最高冲到6000多，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比特币在美国哈，大家不要觉得这就是一个游戏世界里面的货币，在美国真的是引起了，你看咱们每天在财经板块看到那些大佬们的关注，美联储的卸任主席伯南克专门是致信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这个听证委员会，他说这个虚拟货币它是有前途的。 对， 好，这句话披露出来以后，包括整个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就虚拟货币在，我想它应该是只能在美国前途进行了一个听证会，受邀的各方专家也好，学者也好，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好，都对于比特币给出了很正面的一个评价。 对， 大家都认为这个货币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非常的安全，非常安全，基本上它这个系统的设计，就你美金或者人民币放在口袋里，可能还被人偷了或者掉了。比特币呢，几乎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二呢，这个比特币它是有很好的匿名性，它的就是你任何人我在进行收支的时候，我非常保密，你基本上查不到我。但是也有人担心这个就会有洗钱的问题，这个也是在这一次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里面唯一哈对于比特币提出的这些所谓参考建议，就是未来要改进的方向，可能就是可能在这个被滥用的方面有一点点危险，但是在本身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来说，它是非常优秀的。 其实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探索形式的未来的 实验， 这个全球统一的一个货币的一个模式哈。刚刚你说到真的全球，你知道第一个已经这个自动提款机在加拿大温哥华已经启用了，对，就是说以后你如果有这个网络上拥有这个比特币的话，你可以去那提款机当中提出这个现金出来， 我输入在上面输入我的网络账号和密码，然后我立刻就出，我他当然拿不出比特币了，他可能换成比如说 加元 啊，或者换成美元，这样就拿出来。好，这个我估计很多人现在脑子里面都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比特币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哈、 那我觉得我跟 Vincent 两个人不算 专 业， 我们请 专 家来解答这个问题。 那今天呢，我在早前呢也是采访到这个台湾独立财经评论员李奇展先生，然后就这个到底什么是比特币，以及比特币在未来的一个发展和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跟他进行了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李先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是比特币，还有它的原理是什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先。 好， 那其实所谓比特币呢，它是存在网络上的一种虚拟货币。那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私人的一个交易的媒介。那以前呢，它是比较私下的，例如说可能它比较像是一个收藏品。例如说当我手上有50个比特币，那今天大家觉得比特币好像很有趣，那可能主持人你想要，那我可能就是例如说，那我50个分你10个，那可以跟你收一点点小额代价，可能10块美金，可能5块美金，不一定。那呢，所以它开始缓步的开始流通了，所以它慢慢的让大家手中越来越多人有比特币的时候，大家开始就发挥了它货币的功效。那它的原理其实很跟一般的货币不一样，因为我们想不管是人民币还是或者是港币或者是美元一样，都是背后有一个银行作为支持，例如说有中央银行或者是有各种银行去作为支持，那认为说这个货币有它的价值存在。但是比特币呢，它本身并没有这个东西哦。比特币是它就建立在网络上，那是过去是曾经有一个人就是提出说，比特币就是我们或许可以开放设计出一个虚拟的货币在网络上大家一起使用。那呢，在某种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不会像美国像是 QE 的时候这样可以大量印钞，那会让这个币值上下的波动。那我们就让这个比特币呢维持一定的数量，那呢以保持它的价值。 因为您也说到这个比特币它是没有这个中央银行或者没有哪家政府来公开说给它稳固保证它的这个价值，那也就说明有一天可能你手上哪怕拥有再多的比特币可能都只是一个网上的数字而已，是吗？ 对，完全正确。因为这比特币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交易的地点就是并不是实质上的一个，例如说我可以拿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它必须是要有一些配合的商店，有点像是那个网络游戏的点数那种感觉。那只是网络游戏的点数又至少有那家网络公司当做凭证，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网络公司，他收了很多点数，可是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准备金。当那家网络公司一有财务问题倒闭的时候，那点数就毫无用处。但是比特币更糟糕的是，他连那样的公司都没有，所以他有可能随时就完全毫无价值。那就算是以他真的有在交易市场，因为其实比特币越来越多人炒作，他也有像是那种期货交易的市场。那可是在这种交易的市场呢，它的价格也是会暴涨暴跌的。那曾经有过，就是例如说，原本一块比特币值200多块美金，可是过2天就砍到剩1/4，剩下50块美金不到。所以呢，就觉得它上下的波动幅度非常大，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人会出来担保它的价值。所以虽然投资比特币可能很多人赚了钱，但是如果没有把它真的换为，不管换成美元，不管换成港币，不管换成人民币，它很有可能随时变归零，随时变成1毛钱都不值。 李先生，我有个很奇怪的疑问，既然你说到说它是如此这么的一个没有规范，或者是没有一个这个保证的话，为什么我看到各个国家这个财政的，比如说包括伯南克，然后包括中国这边，好像也没有人来反对或者来监管这个事情啊？ 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个，规模还小，那你总共弄来弄去不过就是100万美金、200万美金，那我特别要弄一个政府机构，我特别要弄一个单位去弄这些事情，其实付出的代价远比他得到的收益还要来得大，所以政府一般来不太想做这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很多东西他刚开始发展，他像本来给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认为接下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发展潜力，或许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商品。但是它的风险目前来说也非常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货币体制的一个雏形。那你马上去把它打压下来，其实是有点让人觉得是不是食古不化，是不是太过保守。那今天它没有那样很大的灾难之前，那当然在连中等灾难、小灾难都还没出来之前，那基本上让它自由发挥是可以接受的。那像是德国，其实像蛮多国家有的承认它的地位，那它的地位就有点像是我们假设它就有点像是以物易物的一个代价。那比特币它本身例如说它可以去换得披萨，它可以去换成珠宝，它可以去换成各种东西，但那个是你们两个交易者心甘情愿， 你情我愿 愿意接受。对，你说你交换萝卜青菜也是那个意思了， 是， 所以它 它有它的地位存在，但是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相当初阶的，那所以接下来很多发展空间，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新的类似的货币，就是电子货币也开始兴起。 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它的未来会怎样呢？ 我觉得未来是蛮有趣的，不过它其实有很大的被取代性，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的那个比特币的特点就是例如说它不会通膨，没有利息，那它的挖矿的一些制度，可是有个很大的重点哦，就是这样的各种的新兴的产品都是刚进场，越早进场的人越能够赚钱，越后的人就负责炒作它，那炒作到最后一只老鼠跑不掉，那就是那个人担下他的亏损。那所以只要有新的东西出来，它都让新的资金愿意去投入新的产品上面，因为它获利的幅度跟获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假设只要有一两间大型企业，例如说微软，例如说 Google， 他们去搞一个 Google 币，去搞一个微软币，那只要你做微软的什么事情，他会给你微软币，你也可以用微软币去跟微软买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比特币的风采就很容易瞬间的消失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财经评论员李奇展先生，好，这是分析的很全面，包括最后其实提到了比特币的这个存在的几大风险啊。我就看到有人提到了说，比特币虽然说现在这个在很多的所谓互联网极客啊，也就是这个 geek， 这些数学天才或者是这些工程达人、互联网专家啊，这些人的眼中，比特币具有着无可估量的这个前途，但是这个比特币啊，这个在财经人士的眼中呢，看来它也有它的这个未来的几大的主要风险。发生这些情况的话，比特币有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第一，现在的比特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的总量是2100万。这个虽然说以现在的这个挖矿的速度来标准，可能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上限。 对， 但是 好像是不断的接近它，但不会超过它。 对，这个上限永远不会被达到。但是假设有一天总量固定的假设被改变，比如说有一个人宣布，或者不管是他是中本聪还是全球的这个拥有比特币比较多的人宣布说，比特币的总量不是2100万了，那比特币就一毛钱都不值。第二，刚才大佛也说了，他说如果出现跟他竞争的这种类似机制的虚拟货币， 对， 那可能也会削弱比特币的这个它的现在的价值。 因为最大问题是说，你这个币在手上，我可以拿它来买东西。那如果说有一家，比如说 Google、微软这样的大企业，他们发行 Google 币、微软币， 就是在它的流通渠道上，在它的流通渠道上，如果出现了比它更优越的这个竞争对手的话，有可能有比较大的风险。 现在已经有很多类似这样比特币的这个虚拟货币产生了， 虽然说可能都没有比特币设计的那么高级和那么完备哈，但是有这样的趋势。第三呢，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现在的比特币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家说，既然是电子货币，我这些黑客啊，那这些高手们为什么就这个偷不掉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挖矿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有网友就问说，现在挖矿主要是拼的是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哈。那如果我们用比如说国内中国自主研发的最强大的这个天河二号计算机去挖矿的话，那这样的话不就发达了吗？但是 看这个说， 但是大家就指出来说，这个东西有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说挖200块美金要花2000美金的电费是吗？ 真是，这个现在挖矿机啊，大家如果去淘宝上搜，其实在淘宝上有的卖。 哦， 挖矿机 专门挖这个。 挖矿机卖的挺贵的， okay， 可以卖到这个上几十万人民币不等。但是挖矿机最大的成本在于机器的维护和它的电费，因为它大量的运算， 对， 大量，有人就形容说，你怎么样才可以挖到一块比特币呢？就好比啊，你不断的去撕一张白纸，你要撕到完全对半的等分，是一分不差，这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样才能够成功的话呢，就是让电脑去做这样的运算哈。但当然实际的运算比这个复杂的多，运算的话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功耗，就耗电。所以说这个中国，有人说中国很大原因，为什么挖矿机在中国很盛行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电费啊，以全球的水平来说偏低，但是这个电费也是不小。即使是以天河二号这样来算的话，说一小时你要花的电费2000美元，你可能挖到的矿也就是200美元的价值。所以说这个得不偿失。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有些人玩那个游戏哈，他们这个打任务，然后把这个电脑每天24小时挂机， 对 对吧？ 结果你打来的这些装备还不如你电脑损耗的这些价值。 然后可是呢，他们觉得我就愿意 但是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啊。但是也这目前虽然技术水平没有办法突破，但是不排除将来，因为比特币的实际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大了，大家也越来越愿意花钱去黑它。那如果说真的突破了这些技术上的瓶颈的话，恐怕也是会一个挑战。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只是三种假设，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假设真正的出现过。刚才听到了专家的意见，接下来我们回来听一下真正在玩这个比特币在拿它投资的真金白银的这个小伙伴们，他们都是怎么看比特币的。稍微休息一会儿，三点花新闻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Yo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大家好，我是林明宏。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专家的对于这个比特币的分析，我们现在来听听真的是把钱投在了这里面的小伙伴们是怎么看比特币的。为您采访到来自上海的这位朋友哈，叫做小菊。小菊呢现在是一个比特币的玩家，同时呢也是一个互联网的怎么说呢技术爱好者。好，我们听他来解释一下自己跟比特币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小菊你好。 哎，你好 啊！感谢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先谈一谈你自己在比特币的这个操作当中，现在是做一些什么呢？ 是比特币的话，两年之前开始了解，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一直也没有投身进去。正式开始有实际的资金方面投资呢，是在这个月头上才开始的，然后也一直相当于运作到现在。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投资者的身份。 对，投资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爱好者参与者。 那这个投资可以透露一下，大概是花了多少钱进去吗？ 具体的数额我可能不太方便透露，但是呢，就是可以给个比例，就大致的话，相当于应该是1到2个月的工资的水平。然后加上平时的一些储蓄的话，其实只占一个很低的比例。平常因为我和我妻子会放一些钱在。国内的那个支付宝上面，然后可能随时会买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就这部分钱我暂时拿来用了，然后下个月可能这部分钱就会从银行里面提出来一些补充，然后那个比特币的这块就继续让它保持这个投资的量就可以。 所以主要还是用一些支付宝的余额在进行比特币的投资。 对对对。 所以听上去这个投资的这个规模并不是很大。 对，毕竟还是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东西，我不可能倾其所有来做这个，这是不现实的。 那你到目前为止经历过什么样的这个风险的问题吗？ 就像前两天可能说那个有一个暴涨有一个暴跌，然后其实我其实自己有做财表在做测算的嘛，然后可能整个从赚钱到亏钱都经历过，但是现在又趋于稳定。 现在是属于赚钱还是亏钱呢？ 现在还是赚钱的。 那这个比特币的这种投资和一般银行的存款储蓄啊，包括一些理财的产品，你有比较过吗？你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比特币而不把这个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呢？ 因为我其实自己个人的话是出于一个兴趣，想要参与这个怎么说呢，就可以把比特币当做一个大型的社会化的实验。我自己是因为兴趣要投入的，但是呢，因为毕竟家里面还是我要说服家里面的人让我同意我参与这个的话，我必须得给他们一些指标上面的参数。那么我就给他们列了一个之前的比特币增长的一个幅度，他们都可以看到，相比在银行买基金啊之类的话，它是有一个太大的增长了。银行可能一年只能够给你多少，但是我可能一周就可以给你到那么多。那么之后如果有个递增的话，那这个增长还是挺大的。所以出于说服他们的目的，我去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调研。然后自己的话还是更偏向于兴趣这块。 自己的兴趣哈，这个兴趣来源于哪里？ 因为我自己是学物理的，然后对于比如说整个系统的运作啊，它的原理啊，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当时两年前刚看到比特币的时候，就确实是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他这个论文写得非常的完备，甚至开始考虑到后面的一些问题， 包括你现在这些比特币软件运行之后，居然运行这么多年，始终按照最初的那个逻辑在运行着，没有出任何的错误。这个就是说，它构建了一个很强的数字领域的这种转账系统，可以这么说。 嗯， 然后而且能够运行得很好。对于普通的银行来讲，有些它普通银行根本无法企及的地方，就比如说一些匿名性啊、安全性啊各方面，都是普通银行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承诺我们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就感觉这将来会是个趋势。然后呢，也很容易看它一些实验的性质，它可能有一些设计方面还是有一些瑕疵，虽然瑕不掩瑜，但是呢，我感觉，我可以试试看，就觉得如果这个模式成功的话，可能会有第二个替代品出来。但是因为我参与，也对于它有过推进的作用，就感觉好像，我就参与了改变世界的进程嘛，有这么一种使命感在里面。 嗯，除了投资赚钱的这个需求之外，还有一种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在里面。 对，因为计算一下的话，其实也就是几个数码产品的钱。但是我感觉比起买数码产品，我肯定是做这个的话更有一些现实上面的意义，更有一些社会。 嗯，那你会预见到这个投资里面的主要的风险或者说不确定的因素来自于哪里吗？ 风险的话，是因为最近确实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长期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估值，但是呢，最近一些政策上面，比如说美国的听证会，国内的一些政府官员的言论，都会涉及到比特币，然后呢，大家就一些热钱涌入之后呢，对这个价格波动很大，你可以看到前两天可能非常非常的高，是现在的大概有比现在高至少30%，然后一下子又可以跌到一半的价格，所以还是投机客太多，很少有比较冷静的在做这个事情的人。我其实自己也在一些比特币爱好者的社群里面，整个社群的浮躁的心态呢，其实还是很明显的。真正静下心来说看好它未来的人呢，确实比较少，但是我感觉随着以后的各种流通领域慢慢对它的接纳呢，可能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样才有助于整个比特币领域的发展嘛。 现在我看到的一些资料，这个比特币主要最大的交易平台都是在中国，然后几个也有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公司，可以说中国在这个领域上是处于全世界比较领先的一个地位。你有想过为什么比特币在中国那么受欢迎吗？ 很多原因吧，因为其实相比国外来讲，在国内做投资的话，我们的渠道还是很受限的。现在大家一想到投资，可能就会想去买房产，就是做股票。但是呢，其实这个领域还是很受限的。在国外呢，就自由的多，我可以比如说包括创业啊什么的，其实不需要像国内那么多的精力的花费，或者说政策上面的掣肘。所以他们选择面很广。当出现比特币之后呢，他们就说感觉是又多了一种选择而已。但是对于国内的人来讲，他们可能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资金发泄的出口。我是很有这种很深的感觉，大家确实是手边一直是有着一些钱的，也很希望它增值，但是怎么说呢，目前的国内的渠道还是太少，收益还是太少，大家放不开手做一些事情。 好，刚才听到来自上海的小菊啊，这个是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这么一位可以说物理的这个专科学生，现在是也投资比特币，但是投资的说一两个月的工资啊，可能也赚一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可能也差不多赚点奶粉钱。 所以看到中国还是主要对于这个币啊，这个比特币呢，还是一个投资的心态。 是， 对，刚刚其实我跟 Vincent 私下我们也在想说哈，如果你说我们俩也去玩的话，其实最终我们还是想把手上的比特币换成人民币 或者 现金的，对吧？ 对， 最终我觉得很难，很少有人会想长期持有这个大量的一个比特币在 手上。这个说实话呢，我觉得对于一切货币都有一个信心的问题，你对它有多少信心，恐怕就决定了它有多少的价值。比特币最早的一宗可以追溯到的交易哈，比特币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串代码跟实体世界，我们线下的世界发生交易呢，据说是有人最早用25克比特币买了一个披萨饼。这个是比特币世界发生的第一次用比特币换的真正的，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也好哈，这是第一宗交易。但之后呢，就已经有完全像股票期货交易市场一样的平台，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叫 MT JOCKS， 在中国呢有一个叫做 BTC China， 比特币中国哈，这么两个主要的交易平台，有点像现在这个纽交所跟这个上交所的这个味道。 所以大家是变成把它当一个期货来买 股票，或者说是， 所以呢，你知道有人就把这个现在这个比特币啊，这个交易称为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对，大家说那简单说一下，我觉得什么庞氏骗局，就拆东墙补西墙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指的是说，比如说这个新进入投资者的这个资金，是为这个早期他们投资者的收益做一个补充，然后呢，等于是你越晚进来的人，等于你要为这个最终的事情来买。 有的人说它是庞氏骗局，有的人说它是一个传销啊。我觉得大家想说明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骗局，就是这是忽悠人的。但是我也看了一些相关解释的内容，我觉得这个跟简单的或者是说，就是最基本的庞氏骗局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庞氏骗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心就和内核就在于，它永远不会给你看到它的资金的流向。庞氏骗局，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麦道夫哈，他搞这个庞氏骗局，他永远不会告诉他的投资人他的钱，你交钱给他的钱，但他不会告诉你他的钱投资到哪里去，他会告诉你这是他的秘密。这个才是它的核心，它的账本永远都是，不管是假的也好，还是公开也好。但是比特币不一样，比特币所有的交易流向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网站相关上网站上查到全世界任何一笔比特币的流向。所以说，虽然说比特币有 这 种 流向，并不能够影响，比如说我也是在正常情况之下，你新来的人，然后这个买了我的比特币，那我从你那儿直接拿了美金，那我这个退市了，我就说这个。我就收手了，我就走了，这个钱就卷走了。哪怕你把这个公开，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虽然有这种交换交易的这种功能，也有先来后到之间这种差异，看上去跟庞氏骗局跟传销很像，但是它不存在这个骗的成分，就是它的价值相对来说是 公开的。就在理论上来说，这个比特币呢，它没有专门一个人来希望说，哎，未来新的投资者的这个钱要为这个原来的这个投资人来买单。 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公开的系统建立，当然它的价值建立在大家的这个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呢，被误导的或者说被欺诈的这个可能性，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哈。相对一般的传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低，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的设计的初衷，它设计的是一个数学模型。中本聪哈，这个恐怕是现在比特币世界教主性的一个人物。中本聪设计最早是一个，我看到他这个论文是一个数学的一个方案，所以它的内在的这个逻辑非常的严密，所有的流程是点 P2P， 也就是这个点对点的这么一种交易方式。同时呢，它的整个全世界的交易系统都是每个人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里面它又没有一个中央的央行在这边印钞票。可以说大家这种不管是你的这个信任啊，还是这个公开性也好，在至少它的内在逻辑上是比较完美的。 我觉得 Vincent 你被这个中本聪给洗脑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投资者设计的工具，而是一个科学家设计的工具，所以说它的初衷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说对于这个货币本身来说，不管是从很早之前哈，大家来研发这个货币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进行一个物品的这个交换交易， 交易 更加的清楚的知道自己这个价值是多少，或者说保护自己的财产。对，但是呢，你说现在在这个全球范围之内有那么多地区，那么多国家，他们有那么多不同的货币，对，然后在这个之间呢又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汇率的原因。 对， 那大家没有想过说，我觉得我相信比特币中本聪他这个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可以用这个比特币这样一个全球统一的电子化式的，没有中央银行的，没有政府监管的，是靠所有全球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发行人的 是 这样一个理想主义，来让全球的人可以更好的享用货币这个东西，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 是，这听上去是一个乌托邦的主意。 但是你没有想过，真的，如果 但是 真的这样的话，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凡事就怕问，如果哈，这个 美国人拥有一个比特币，跟中国人拥有一个比特币，他们的价值会一样吗？对不对？ 对，这我觉得这个后面的可能性啊，真是无限。所以你看，美国国会的这个听证会对于比特币的价值产生了非常大的波动。比特币在早前哈，这周这个月的早前时候，一度冲到了一比特币兑$900，好，兑$900，甚至在中国是冲到了6989元人民币，这个是它的历史高点。这两天呢，又回落到了4820，所以这个判断，大家市场也在判断说，这个美国可以说是美国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或者说 这个经济世界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按钮，它对于比特币的这种一种乐观的期待，其实是推高了比特币啊在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那其实当然了，你这个比特币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它还有很多具体操作的问题，这个咱们先休息会儿哈，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比特币。一说到比特币呢，其实大家去比较会发现，虽然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创意哈，但是在中国受到特别特别热烈的追捧。 刚刚我们的小菊说，在中国这个受追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更好的投资的这个渠道。 真的，我觉得你不能够 大家这个花钱的欲望， 这真的不能够否认这种特性在中国的存在。大家在中国现在大家经常会聊啊，比如说你理财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这还是一个 买房 新兴，但是通常会想到买房啊，这个买房保值。但是买房第一，它的一次性的这个资金需求比较大；第二呢，可能大家也不一定收益率啊，哈，大家判断也不一定好。所以有没有一种其他的这个投资渠道，比如说中国的股市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这种熊市的这种状态，很多人也觉得赚不到钱。那银行呢，这个监管又比较严，所以银行的有一些这个 理财产品 要不就是太乱，要不然呢就是这个不够有吸引力，所以大家纷纷的去找其他的能够让自己的财产跑赢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听说大妈，其实大妈我觉得就是代表普通中国人在保护自己财产的一种手段， 代表这个中国人大妈那个阶层，他们这个渴望需要投资的这样一个心情，所以他们觉得黄金是最安全的。可是 大妈比如说买过各种各样的东西，黄金，从黄金到大蒜都有中国大妈的参与。 对，可是呢问题是大家忽略了，比如说像刚刚小菊那一帮人，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然后他们 智商高的人 你这也不能说人家大妈智商不高啊那就说他们相对是渴望一些新兴有趣而且好玩的投资的一些方法，所以就特别适合他们。 比特币的这个东西，我刚刚小菊我就说的很重要，跟一般的银行理财产品哈，它不一在除了有这个相对来说高回报之外，当然风险也很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于互联网的爱好者来说，它有一种理想的影子在里面。因为最早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它可能并不是作为一种投资的衍生品来做，它是为了来改变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货币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它不安全性啦，它比如说这个交易的这个不方便啦，或者说它这个这个 你的意思是说小菊他投资是为了这个新兴的产品贡献了一把力量是吗？ 哎，我觉得你不能够否认这种人的存在。我注意到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判断，说对于比特币的投资参与者来说，可能有两类的人，起码的第一类呢是投资者，第二类呢是理想主义者，就是真的有把比特币视为某种程度上，甚至你可以狂热到说是信仰的人，也不是没有。 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没有高到那个你刚刚说的第二种情况， 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对，我这个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觉得大部分的很多人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喜欢control 我的这个支出跟我的这个回报，或者是说我希望我这个挣钱或亏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公平透明。因为比如说你去买一个理财产品，有时候你可能三个月半一年回来之后，这个理财产品跟你说，哎，我亏了，因为我买了这个北美这个股票或者是亚洲股票亏了， 是那个基金经理带你在做。 对，那我不知道，哎，这个亚洲股票你买的是哪一只，什么时候买的，我都不了解，对吧？你给了我只是一个结果，那挣钱当然开心，不，那没挣钱亏了，我还找不着原因。但是比特币呢，你大家就知道， 你可以直接操作， 只有两种的这个方法嘛。第一，你就自己挖矿，就做任务，把这些任务完成之后，你可以得到一些回报。这个就属于是 现实世界游戏。其实挖矿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活。 对，这个就属于是说，你只要愿意干，那就有回报嘛。那第二个就是说进行交易了。那交易的话，就期待说，哎，我便宜买，然后高的价卖出去。那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汇率的波动，其实根据全球大家公开所有人都在这个平台上面来做的事情，所以很公开、很透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你说的呢，恐怕是比特币的一个初始的阶段。现在比特币上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在进行的，还没有说基金或者说这种大规模的。 对，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有个人，所以大家知道这是很公平 ， 对吧？我是个人对个人。那如果你说让我跟银行去博弈， 拜托银行那些数学家比我厉害。 但是反过来说哈，反过来说，第一，我觉得比特币现在只是一个初始阶段，你很难这个排除这种可能性，以后是不是会有基金或者大家觉得如果有利可图的话，大规模的资本进来。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的这个风投已经在给这个比特币进行这个投资了，已经有这个第一支的比特币的私募哈已经出现了。而且呢在中国、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说的个人它的门槛很高，就是你要做矿工，哇，这个投资几十万的一个挖矿机，而且你要考虑很多电费，你每天要维护，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第二，你得稍微有比较，至少我觉得这个东西的难度比炒股票要高一点，你得了解比特币。 挖矿你可以进行这个交易啊， 对，你得了解比特币是什么，对吧，你得了解它内部运作的这套流程，你得熟悉互联网的一些特质，你才有资格参与到比特币的交易。对于那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哎，大妈是不是可以推高，会不会疯炒，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 我倒觉得如果有这个 比特币，它跟我觉得比特币跟这个大金条跟大蒜还是有区别的。金条跟大蒜 除了挖矿的这个性能以外、第二个进行交易，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有两万块，我先买个两万块的比特币，两个月之后涨了，哎，我把这个抛出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得，但是你得明白它为什么涨为什么跌，比特币的这个形成机制跟它跟一般的金条黄金跟美元这个， 所以我刚刚说它是个期货，为什么呢？期货就是说你比如说比特币我两个月之后涨，那是因为我觉得两个月之后会有更多人在使用这个比特币，那更多人使用这个比特币就是能够让这个比特币升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买了两个月的这个期望，那就是个期货。 你这个当然我同意你的说法哈，从这个原理上来说是差不多。我强调是说实际操作层面哈，这个比特币因为它是一个跟互联网紧紧挂钩的一个东西，就好像对于期货来说其实不建议普通投资者来参与。 我 互联网，你如果对互联网没有足够的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我倒是今天在想说，这个以后未来比特币啊，说如果有了这个大的一些这个企业，他们不是把这个投资投到这个比特币当中，而是他们自己开发自己的比特币，开发自己的这个电子货币，比如说 Google 币或者是微软币，就到那个时候，大家会不会哎都选择去买微软币，去用 Google 币而不用比特币？ 有一 个 根本的差别，比特币是没有所谓货币的中央银行的。那如果说你微软币、Google 币也好，你有一个人去操作这件事情的话，你比如说微软币的，我想他想当然的一个中央银行就应该是微软，他微软在这件事情上有决定权的，但是。比特币现在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中本聪确实他是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决定每个人到底可以获得多少，或者说他这个在实际交易层面的一些，他没有监管的权利的。所以 他就是这个原始的他手上那一 根本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平台，这个才是比特币我觉得很多时候一般货币没有办法替代它的一个东西。当然了，这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在美联储的这个建议当中，包括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当中，大家也意识到，因为比特币的交易你虽然是完全公开，但是人在上面是匿名的，所以说你不排除用比特币来购买毒品、枪支弹药、武器或者进行非法的交易的话，你在反洗钱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困难。那当然了，这个需要比特币的这个交易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但是不是没有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这个今年早些时候四川庐山大地震的时候，一基金的捐款就收到了比特币，哎， 他们好像还接受了， 真的收了，而且后来就把它换成人民币了， 啊， 人家也没有说我们不收比特币，真的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现在大家我就把它当一个新兴的事物呢，然后未尝不可，因为呢它现在这个总量呢还只是这个几百万美金，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把它当做一个新兴的货币，就有点像我相信你看我们的 Q 币，对吧？ 没有听说有人炒 Q 币的。 对对，当然就是比特币算是第一个这个电子货币全球公认或者是全球流通的一个第一个货币，所以我们只一起来期待。我觉得说不定未来你说 香港金管局已经发出提示了哈，呼吁大家提高警惕。我相信这个道理哈，这个适用于几乎任何的投资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了，在今天的全媒体哈，我们关注到另外今天是11月22号，这是一个纪念日，纪念什么呢？50年前的11月22号，当时的美国第32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他的达拉斯的一个竞选活动中遭到了枪手的狙击，当场身亡。这个就是世界哈，全球闻名的这个肯尼迪遇刺。今年呢，刚好是肯尼迪遇刺50周年。50年之后，肯尼迪家族依然在美国的震惊两界，是呼风唤雨哈。最近的新闻就是肯尼迪的女儿卡罗莱纳肯尼迪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也是在美国的这个各个大使职位中非常重要。 重要的一个职位，在日本啊也是掀起了一阵肯尼迪旋风。那很多人就预测哈，肯尼迪家族这个已经是权金钱跟权力的完美的结合，是不是会出下一任的不说下一任吧，未来出现另外一位叫做肯尼迪的美国总统，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判断哈？或者说你对肯尼迪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评价，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抗议。我们稍后回来接听今天的电话，关于肯尼迪。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好，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在约翰肯尼迪遇刺50年之后，您觉得肯尼迪家族哎有可能出现下一位美国总统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抗议。在肯尼迪这个最新的一单新闻是他的女儿卡罗莱纳肯尼迪出任了美国驻日本的大使。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是说，这个日本民众当时欢迎肯尼迪出任大使的这个场面哈，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可以看出来，这个肯尼迪家族尽管是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有人说也是他家族的一种诅咒，但是呢，他的这个家人哈，这个肯尼迪的后裔依然是活跃在美国的政经两界，而且是手握大权。来自北京的郭小姐，郭小姐您好，喂，郭小姐。 哎，喂，你好。 哎，你好，您这个对肯尼迪怎么看？您觉得他们家有可能再出一位美国总统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政治这种，所以现在我也不太好断言说就是他这肯尼迪的这个女儿就能成为， 不一定是肯尼迪的女儿了，有可能是肯尼迪还有20多个他们的家人现在在美国从政。 有可能吧。因为毕竟就是他们家确实有从政的这个传统，他们家出了很多这个在政坛上面都是任要职的这些官员啊什么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肯尼迪家族在无论在美国讲还是在世界范围上来讲都是一个比较有声望的一个家族吧，可能这个对他能够就是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嗯， 因为你像那个肯尼迪的这个女儿，她女儿不是到日本去出任这个 大使 的驻不是美国的驻日本大使， 是 当时就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见嘛，好像天皇好像都接见她了。 嗯， 就是能够证明说这个肯尼迪家族就是一个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家族。 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会出一个总统吧。 是这个名门望族哈，这个血缘还血统还是有用的哈。在北京的赵先生来听听他的意见。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肯尼迪？ 啊，我每天参加这节目带来的快乐跟那个炒比特币差不多是吧？ 这个比特币绝对没您快乐。 完了，那个我觉得 让 今天这题挺偏的，老百姓啊没多少清楚什么那个肯尼迪家族是吧？ 嗯， 我们这代人啊，倒有点清楚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家长就告诉我们，他说美国总统是坏蛋，他们让人给暗杀了。当时我们就怎么想，谁杀的美国总统啊？没人告诉我们，也没人知道，就知道总统是坏人，美国人民好的，所以一定是美国游击队干的是吧？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看了他老婆那个葬礼那照片，带俩孩子，觉得挺可怜的。 嗯， 而且呢，觉得他老婆还挺漂亮的。 雅克林 说嫁给船王了。 是， 而且又后来又听说了肯尼迪呢跟梦露有关系。当时我们很生气，就觉得你老婆这么漂亮，你怎么还乱搞是吧？完了呢，他女儿呢去日本呢，媒体上说的肯尼迪家族支持奥巴马，所以奥巴马还了一个人情是吧？说这是一个肥差。 嗯，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中日关系现在不是紧张吗？ 嗯， 完了呢把他派过去呢是给美国给日本的 消消气儿，派个名人后代是吧？因为在钓鱼岛上呢，美国的也没完全站在日本这边是吧？ 嗯。 另外呢，大家有一点不一样，美国总统啊，真的是为人民服务，要不然他敛不了什么财。所以我估计肯尼迪家族也歇了吧，他们肯定就比较低调了，是吧？ 嗯，好，谢谢赵先生这个分析哈，说这个哎，日本大使的这个差事哈，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确实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反映了大家很多中国人恐怕都认识肯尼迪，都是从他的关于刺杀的一些传闻，包括私生活的一些内容来了解。这一位恐怕是在美国，如果我相信大家要去评最有名的或者说最重要的美国总统的话，他应该可以排到前三的这么一位人物。接下来听到来自北京啊李小姐，李小姐你好。哎，李小姐，您觉得肯尼迪家族有可能再出一位美国总统吗？ 我觉得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他女儿去当这个日本大使，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牵强的事情。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就是说如果没子女后代进行更好的这个外交学习的话，还有就是包括政治上的这些学习，我觉得还是很难再出现就是政治上的这种人物的。 嗯，好，谢谢北京李小姐哈，要加强政治学习。嗯。这个听上去非常的重要。湖北的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肯尼迪家族的这个未来？ 我感觉就是他们未来到底能不能再出个总统，可能还说不准。但是他们家族遗产应该，就是他的政治遗产，单靠这个来支撑的话，应该是很难再出一个总统。 嗯， 因为这次卡罗琳做这个日本大使，我觉得已经算是这个遗产的一次就是彻底的使用了。包括他的这个叔叔之前对于奥巴马的支持，就是爱德华·肯尼迪对奥巴马的支持， 是 也包括早年的时候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当时那个约翰·肯尼迪留下的一些遗产，应该在这一次都用完了，然后以后的话可能就得看他们自己的造化。 哎，谢谢啊，穆先生，这个判断很有意思。这个之前银行里有存款，现在已经兑现完了哈，接下来就得靠自己再攒点这个政治的资本了。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喂，贺先生，贺先生在吗？好，没有关系哈，这个暂时电话没有接到，贺先生再试一次，呼叫贺先生啊，没有。没有关系，那这个肯尼迪啊，确实他在美国呢，被人更多的记住的是他在冷战的这个最高峰，哈，他直接经历了跟苏联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包括朱湾事件，以及在东西柏林哈这个紧张对峙的这一段时期。那个时候的美国跟今天的美国恐怕是有着天壤之别。那个时候，哎。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真的世界会在一场核大战啊，在美国和苏联的核大战当中毁灭，但是在肯尼迪的任下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到了最后，哎，如果以今天很多人的这个看法来看，美国是赢得了那一场冷战。那以此来看来呢，肯尼迪确实在美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他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印记，那也包括他的其他的一些家人也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是占据了要职。真的，如果这个世界上要去排列这些有地位有这个影响力的家族的话，肯尼迪家族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丝毫不亚于任何的这个王室的这个家族。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基，再会。